蝶恋花，从汀州向长沙。1930年7月。六月天兵征抚鄂，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赴。赣水那边红一角，偏师借重黄公略。百万工农齐踊跃，席卷江西，直捣香河鄂。国际悲歌歌一曲，狂飙为我从天落。